《圣咏集》第49篇。关于这事，请万民都要静听，普世居民，请你们侧耳细听。不论贫富，无分近身百姓，请你们都一一侧耳聆听。我的口要宣讲智慧，我的心要思念哲理，我要侧耳恭听谚语，我要鼓琴解释隐语。当陷害我者的独谋围困我时，在我困厄的日期，我有何所惧？因为他们只知一是财产的富足，他们只会夸耀自己金钱的丰裕，但是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，绝不能把人的赎价还给天主，因为人命的赎价非常昂贵，任何金钱也绝不足以赎回，不能使人生存久长，不能使人不见死亡。你看，智者死去，愚昧者也同样沉沦，他们都将自己的财产遗留给别人。他们虽然曾以自己的名号给一些地方命名，但他们永久的住宅、万代的居所却是坟茔。人在富贵中绝不能久长，将与牲畜无异，同样死亡，这就是自满昏欲者的中途，这就是自夸幸运者的末路。他们就如羊群一般，被人赶入深坑，死亡要牧放他们，一人要主宰他们，他们的容貌即刻色衰，阴间将是他们的住宅。但是天主必救我灵脱离阴府，因为他要把我接走。不要嫉妒他人变成富翁，不要记恨他人家产倍增，因为他死时什么也不能带走，他的财产也不能随着他同去。他在生时虽自我陶醉说，只要你幸福，人必夸赞你。他终要回去和他的祖先相逢，永永远远他再不能看到光明。人在富贵中不深思远虑，将与牲畜无异，都要死去。